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吴宪廷。 两会进行到了最后一天，政协已经闭幕，而人大现在已经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其实正式的这个人大会已经结束了，但现在还在进行这个总理记者会马上就要结束。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两会收官哈，第一个大家能够想到的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这个所谓雷人提案哈，其实每年都有，但是今年呢，我看了一下大家会诊的一个消息，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今年的雷人提案就明显的少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被这个马航的事件的新闻所掩盖的也有，但是我看到就是具体来找里面的雷人的这个提案还是挺多的， 是吗？ 嗯， 仍然是有雷人提案，但是雷人提案我觉得总体数量上在变少，它仍然是有。比如说在上个星期上个星期的这个李海滨的政协委员哈，这个提议说水浒传不能够再继续播了，因为呢这个里面宣扬暴力的情节过大对于中国的维稳造成一定的挑战，这个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号称是最雷的一个。剩下来的 18岁结婚那个呢？ 18岁结婚我觉得 还 不算特别雷， 还好他就是提前这个结婚的那个， 他还是有就是他这个理由还是说得过去的。那包括最近两天成龙大哥，哎呀成龙大哥你让他这个我们一直等着呢，成龙大哥终于说话了。成龙大哥说雾霾啊不是这个政府一家的事情啊，大家都要来一起努力来解决这个雾霾。我觉得成龙大哥说的挺对的，特别是我觉得在解决雾霾这件事儿的时候，肺活量大的人应该要多出一点力，多吸一点。那就所以我还是持这个意见，今年虽然说仍然有这个雾霾的不是雷人的这个提案，但是如果你跟去年至少跟去年相比的话，其实 去年是雷的程度比较高吧 今年。所以说大家 我 之前樊素去这个北京的时候还提醒他说你今年自备一根避雷针，看来他这个避雷针其实是带的话估计也没有太用得着的地方。 我看到每一个代表他们的这个提案数量其实有不同的，因为在这一次看到有一个人他提的这个雷人的提案叫做每天工作4天半促消费和就业。 嗯哼， 这个乍一听其实是挺雷人的，但是仔细看他呢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勤 奋，还是有一点道理。 对，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勤奋。他说他是今年这个他们那个代表团提的，叫做张小梅。然后他说呢他提的是最多的提案，他就提了17条。然后他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工作4天半，然后他追溯了以往咱们是6天工作天的，现在呢是5天工作天。然后呢跟德国进行了一个对比，他说在德国的时候以前比如说每周工作36个小时，跟德国人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花平摊到这个6天里面或者是5天里面来呢？这样造成了一个劳动力的浪费。而且现在北京这个雾霾那么严重，很多人就把这个原因归结于比如说汽车尾气啊，还有北京的这个堵车这么的厉害，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的工作时间有一个弹性呢？有很多人一个月就去一次公司啊，然后其他时间在家里 SOHO 啊，这样减少了很多出行，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也解决了雾霾的问题。这个后面这个点子是我上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那个北京的司机师傅给我提的。然后我发现不仅是他一个师傅这么提，好几个师傅都有这样共同的一个提议 就是这个要错峰上下班， 错峰上下班甚至在家SOHO 就行了 这个看来其实有些委员他还是有一些常识的哈，也不是完全的这个雷翻大家的这个提案。今年呢有人就说哈，因为前两年的这个雷人提案的实在是太雷，所以说今年大家都已经降低了这个曝光的程度，大家讲话比较小心。对，主要是这个代表，不管是媒体，当然这个一直都是你要有雷的话肯定就当场发现，但是呢在代表其实已经小心很多，就说这个刘翔啊和姚明经常是属于搭档出现，因为呢刘翔很精明啊，他知道他跟姚明一起出现的时候，媒体首先这个所谓这句话还是有，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天塌下来个子高的人顶着 所以要是先这个他跟姚明一起出现的话，媒体上来肯定先是赌姚明，然后这个时候刘翔跑步跑得快的这个本色就可以发现 了。但是刘翔其实是比较能说的那个 啊，这是今年你看以前的以往几届的这个明星的委员跟代表，今年讲话的谨慎了很多。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你这个本来就是应该作为你至少理论上你是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你应该讲话要负责任的讲话啊。那当然也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这个提案。我注意到昨天在金融时报的这个中文网上有一位政协委员，是民革的一位委员，就把自己的提案的样本，好，他的这个提案叫做只有民主才能根治腐败，把他的这个提案样本是像一篇发言稿一样的一个形式，原文呈现在了这个网络上。看得出来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政协委员乃至这个人大的代表是怎么说呢，愿意也敢啊说真话，所以这样的人还是有。 我觉得其实每一年盘点这个雷人的提案有的时候要仔细分辨一下，有些是真的雷还是假的雷，有一些只是 标题，有的人可能你没有理解到他的真正的这个 point 对，有些人的这个一个提案可能是一拍脑门说出来的，那有些提案我们看到他很雷，怎么每年还在雷呢？我看到2009年的时候就有人说要那个设立国府，要拉动内需，怎么到了2014年的时候还有人提出这样的要设立国府来拉动内需？那其实他也应该知道在之前这个媒体也有盘点嘛，那为什么还是提出这样的提案？我相信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当然了，有一些特别听上去就有点奇怪的，这个我觉得是拍脑门想出来的。比方说有些委员觉得他的城市的那个名字太土了，他说要改看。那这个要怎么改？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比较有著名的是江西的宜春，宜春以前有一个城市， 宜春挺好听的呀。 对对，所以这个好听啊。但是 义乌也要改吗？ 不是宜春，然后他做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宣传片，说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这个形象，包括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东莞这一下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改名的愿望和企图哈？ 要改成什么？ 不知道，东莞暂时还没有想好更好的一个名字。两会哈进行的今天最后一天，这个代表基本上也要开始回家了。我们现在还是在等着这个总理记者会，看看有没有惊人的消息，大家所有人都在盼望。但是呢，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今年的这个两会结束的时候呢，当然要投票了，一共有7个议程是需要投票的。这里面什么项目得票高，什么项目得票低，跟往年来比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啊？我们稍后来谈。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胡炫廷。 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人大的投票结果，一共有7个需要投票的这个内容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政府工作报告，由政府总理李克强做出，在出席的代表中呢，有2887人赞成，反对15，弃权5，未表决就是没有摁表决器的有3票，赞成率99.21%，这是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这个需要投票的项目当中支持率或者说赞成率最高的。其次呢是从赞成率方面来说，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由政协主席俞正声做出，赞成的是2115票，反对的是3票，弃权6票，未表决是12票。注意这个总数和人大的这个总票数是并不相同的，这里的赞成率是99.02%。那很多人就关心了，哪一项这个内容它的反对票是最多的？其实大家基本上预测得到，每一年啊两高，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通常都是反对票最多的，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得到反对票最多的是由总检察长曹建明所做出的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赞成票2402票，反对票390票，弃权的108票， 还有十票是没有表决的。这里的赞成率呢，哎，跟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99%哈，就有一个明显的分别了，只有82%。哎，比这个他的赞成率略高一点的，这个是最高法的工作报告，由周强做出，赞成票是2425票，反对票378票，弃权票95票，没有投票的是12票，赞成率呢比最高检的工作报告高了1%，83%。这就是今年得票最低的。那大家也会好奇说，哎，原来人大或者说政协还可以投反对票。 反对票 啊，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长远的一个事情。直到1998年的3月28号当时的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呢，才出现了49年之后的第一张两会反对票，来自谁？来自当时的一位台湾代表团的代表，叫做黄顺兴。他为什么反对？而且他的这个反对哈，是在这个走到话筒前以发言的形式表达出， 大声的说， 大声的说反对哈。他说当时他投票是进行一个选举，他说这个候选人他不了解，而且呢这个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觉得年纪不适合在这个担任这个职务。现在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有理由的一个理由哈， 对， 但是这还是第一张的这个反对票。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注意还没有表决器的这一个概念， 那个时候 还是举手， 哎， 举手或者说你发言的这个形式来表达的。那么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开始用表决器投票，这是在1997年的8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当时最高检的这个报告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达到了1099票，这恐怕是史上最高了。 百分之多少？ 40.4%。 哇，就快到一半了。 就是说你支持的几乎是将将过了一半，在60%哈。这个 还有弃权的吧？ 对，包括1989年的全国人大表决这个深圳特区立法的时候，反对票加上弃权票也超过了1000票，当时有1079票。好，这个是这个史上是最多的反对和弃权，而反对票最高的报告哈，一直都是在这个两高的这个反对率一直都是最高。但是如果你看历史数据的话，你会发现今年的反对率其实是偏低的。也就是今年两高的报告虽然说在这个跟其他的报告相比它仍然是比较多的人这个反对，但是跟历史数据来相比的话它的支持率已经非常高的。我们来看历史数据的话，历史上两高的这个工作报告一向赞成率是在75%上下，而今年最高检82%，最高法83%，其实这都已经，我们如果看这个往年的这个波幅的话，远远好于历史数据。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 说明 法治建设正在完 善中。这我觉得有几种这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两高的工作真的做得很好， 或者是他在报告上做的特别的细致和全面， 或者说两高的工作也许做的不那么好，但是代表的感觉变好了。或者说就是代表没有说实话，没有把心里面 没有把心里面 想表达的意见完全表达出来。这个也是在近几年我们注意到，不管你在这个具体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上面有什么样的分歧，大家整个社会几乎有一个共识，就是公平的问题是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所有的其他的一些提案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嘛。你比如说像雾霾，你比如说像所有制社会保障，刚刚包括最后一个问题提到的这些都跟公平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没有公平在的话，这些所有的基础都不存在。 比如说雾霾环境污染的问题，很多企业 怎么治理， 很多人抱怨说我去打官司，最后我都告赢了，但是最后没有人给我赔偿，没有人给我解决。咱们这个有名的年轻高帅富李彦宏说，百度去打人家知识产权官司，打10次赢10次，但是呢赔的钱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司法系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抱怨和不满哈。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从这个 反对票的这个数量上面并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一个事情。 我想知道这个投票是匿名的吗？因为它现在是用电子的这种设备来按的嘛。 从媒体看到的结果来说，你当然是看不到是谁投 的、 当然有没有人能够看到到底是谁投了反对票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每个人的位子是固定的，上面有你的名字 那这个可能我相信这个咱们中国还不至于这样，这个是朝鲜的一个方法，朝鲜的话是反对的人举手。 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个资料，历史资料，在过去啊，就是农民阶段的时候是用投黄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投的， 那是在村子里边投、 就是、对对对、但是这个也是最原始的一个投的方式嘛，在谁的碗里投的多，那个人就可以当村长。那现在用这个电子的一个怎么说，投票器吧， 是 对电子投票器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先进程度在哪里呢？ 比如说有著名的这个从没有投过反对票的这个万年赞成代表申纪兰同志，当了55年全国人大代表，他就说，我内心只要拥护的我就投票，不拥护的我就不投票，但是我不会投反对票。 我记得他去年的那个提案就是说上网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他说了这样。 申纪兰委员也是这个自从去年包括最近几年发酵，一个说他从来不投反对票，另外一个提了这样的这个提案，包括他这个55年人大代表的这个经历， 最长的吧， 也一直是被媒体成为一个挖苦的对象，所以今年申委员基本上就没有再说是申代表没有再说什么了。包括环球时报还出了一篇文章，特意的来替申纪兰辩护，说这个你们一味攻击申纪兰，就无异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进步哈。另外还有一位大家也是喜闻乐见的这个倪萍委员啊、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呢，他说我爱国不添乱，从不反对或者弃权。也就是说在很多这个代表看来呢，比如说我们从数字上看来，他如果不认可的，他宁可选择不投票 弃权， 他不按表决弃，就是其实弃权和不按表决弃是分开来的，在你的表决弃上有三个选项， 对对对， 赞成反对或者弃权，但你还可以选择不按这个表决弃。 哦，可以这样。 对，不按表决 弃 的话，它是跟弃权分开来计算的。 哦 ，OK。 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 一 种弃权 呢。对呀、 这种票数你如果按照正常的计数的话，应该把它算作弃权 对对对对。 好，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统计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人员考虑到这个人实在太多啊，有的人比如说表决器有可能坏了，或者说当时出去上厕所了没有来得及回来，然后这个没有摁下这个表决器，反正就把它单独算了一个数字，那这个也可能成为某些人大代表或者说政协委员委婉的表达这个反对的一个渠道啊。但是我们如果光从数字论英雄的话，本届的这个两会的各项的报告支持率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可能你单从今年的情况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跟历史各年的这个情况横向一比的话，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好了，这个刚才我们看到总理的记者会已经结束了，在记者会上刚才都讲到了什么样的重点我们待会儿马上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马上来为您连线正在人民大会堂的 U Radio 记者樊素，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总理发布会总理记者会的情况。樊素你好。 燕婷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总理记者会的情况。 是，现在总理记者会的是刚刚结束，那么记者会已经开始办了几场，但是刚刚结束的今年的总理聚会呢，总理一共是回答了15个问题，其中呢，外媒是占到了七个。结余的呢，包括媒体当中。 好，这个不好意思，樊素，我们请导播重新跟你联络一下。这个现在信号似乎不是很好哈。相信这个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确实有一些网络信号的这个死角。不过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移动电话、移动档哈，找一个更好的一个信号的位置。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注意到这个总理今 年的提问是从 CNN 的记者，其实这位记者那个Jeremy Cruz 我们之前三 d 有采访过，是一位 CNN 非常资深的驻北京的这个记者，他就一上来就是问了马航的这个事件，问中国政府的这个搜救的努力。那接着呢就是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的记者问到了债务的问题啊，其他的外媒的记者联合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问了周边外交的问题，路透社的记者呢就问了总理今年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什么样的挑战啊，这个美联社的记者问了中美关系， CNBC 的记者问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台湾的记者问了这个两岸关系，那香港的记者问了对港政策，基本上这些大部分是可以，就是具体内容也许有差别，但是从问题的这个方向上面来说，基本上是可以预见到的几个方向。 可能最最这个经受关或者说是最与往常不同的就是这一次马航事件的，然后李克强总理他就回答的时候说人命关天啊。 是，但是与此同时这个马航的飞机仍然是没有找到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马上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消息。好，樊素已经回来了，我们再试试看跟樊素连线。樊素你好。 哎，你好。 哎，好，现在这个信号好像稍微好一点。哎，好一点。请你接着说，刚才你说这个总理记者会有15个问题是这样吗？ 没错，今年呢一共是总理回答了15个问题，比去年11个问题是多了4个。大家会发现呢，今年的外媒的提问呢一共是有7个，包括了英美这些主流的媒体，像 CNN 的金融时报啊、路透社、美联社，今年呢还增加了今年还有联合早报，去年他们也曾提问过，今年还有一个荷兰的电视台。那么在内地媒体方面呢，还是以官方媒体为主，一共是6家。那么在港澳媒体呢，今年是有香港商报和东森电视台是获得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提问的机会。那么纵观这15个问题的分布的范畴呢，大家会发现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呢是最多的，占到了5个，其他的范畴稍纵呢就包括外交，是提到了中美关系和中国以及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现状和发展的前景。那么另外就是关于深化改革方面，有记者是问到了简政放权相关的问题，那在这方面呢一共是被提到2个问题。此外呢，香港和台湾媒体获得提问机会，应该是也是问到了总理怎么样看待香港的前景以及两岸的关系的走向。那最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民生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今年大家是关心的，一个是养老保障，一个是雾霾环保方面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两会前夕和两会中呢是发生了2起突发事件，一个就是301的昆明暴袭昆明暴恐怖袭击事件，还有一个呢就是3月8号的马连客机的失联。那么在马连客机失联呢，总理是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CNN 的提问的时候呢，他是对这个失联的事件是进行了回应，就说呢中国是绝对不会放弃任何搜救的希望。那么其实我们看到除了今天的总理记者报告会呢，上午还有是人大闭幕会，尤其像议程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大家恐怕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年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和2014年中央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以及两高工作报告的人大代表的投票情况。那么大家会发现，在工作报告方面呢，今年的反对票是15票。那么在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呢，今年的反对票是293票。此外呢，在两高的工作报告，其中呢最高法院的反对票今年是378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呢今年是390票。如果是大家比较之后会发现呢，从2009年至今，今年收到的反对票数是最少的。那么在闭幕会之后呢，我也是马上在采访到了几位人大代表，就包括像霍振环、像宗庆浩以及李少光，三位呢都是不约而同的对刚才我们说的几份报告呢是投了赞成票。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反对票特别少，他们就说没错。对于两高方面呢，他们会觉得今年在司法改革方面是有一定进步的，而且呢通过九成报告也会发现这一届政府他们在报告的措辞上面是比较务实的，所以呢他们都投下了赞成票。可见呢对于法治方面的期待，尤其是司法公开方面的期待呢，他们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老百姓的要求。那现在的记者会已经散场，我们看到记者已经慢慢的离席，当然是 这个可能也是每年记者会都会发生的一幕。在李克强总理离开金色大厅的时候呢，记者是纷纷涌向李克强总理刚才坐过的凳子和他走过那片区域，纷纷在那儿合影留念。 今年有人在抢他的矿泉水吗？ 今年倒没有，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大家会发现那个名牌啊，就往年是只有中文的姓名，但今年呢，他会英文的这些姓名都会一起在标牌上显示。于是呢，我看到记者是纷纷拿着这个名牌，拿着手上来就和你留念。 啊、哦，哎，这个樊硕，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心里面在嘀咕哈，这关于政协这个开幕的记者会上，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当时其实有回应说打老虎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总理记者会上好像没有听到？大家是怎么样讨论的？ 非常好奇，为什么说今年在所谓的敏感的问题在总理记者会上也跟也没有看到过？当然，这也仅仅是议论了，因为会前确实有非常多的期待。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号，在今年政协开幕前是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但是所以最后媒体很关心的最后一幕高潮没有办法在总理记者会上看到，这可以说是一大遗憾吧。可能我们再要等到以后有没有更大的好戏上演。 好的，好，非常感谢樊素哈，这个从总理记者会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樊素，再会。哎，这个的确大家都不知道心里面是怎么这个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是心里面对这个事情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最后哎， 这个 预期中 的 高潮没有出现啊，也让大家现在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其他方面呢，确实樊素这个印证了我们刚才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反对票比较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体现了这个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这个，特别是司法改革这一块哈，还是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认可。今年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这个劳改制度被废除了。劳改制度被废除了，我相信这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给中国的形象在有一个加分的这么一项举措。那同时其实以前人大代表也是很集中关注的领域，就是二胎的这个领域，在今年也是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后有一个单独的二胎，哎，慢慢开始在大家谈了很多年的这些问题上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改善，好，可以相信这也是一个代表满意率提高的一个来源了。 所以不仅仅是他们的一些措辞上的务实，也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和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大家对于这些政策的一些肯定。 是，好，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总理记者会的这个现场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三里话新闻今天关注两会收官，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燕婷。 啊，这个我们在每年的两会上面，经常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人群，他们就是外媒，好，就是外国或者说中国境外媒体。这个境外媒体呢，其实还包括了港澳台的这个记者，再加上这个普遍的外国的记者都算作这个外媒的领域。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樊素，之前这个。这次去包括我上次去的话，我们带的那个牌子啊都是外媒的这个待遇，但是外媒待遇好像也没有，我自己的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我记得在这个记者会上面，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外媒提问的那些问题，我最后看评论大家都说他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好像是浪费了。 大家说实话，这个普通的特别是中国的网民， 是不是 对外媒有很高的期待？ 对期待特别高， 觉得是中国这个官媒不敢问的不能问的都这个交给你们外媒了，所以说这个都是担着任务去的。刚才我们看这个在总理记者会上，外媒都问了什么问题哈？我们先看两个真外媒，这个 CNN 问了马航的问题，金融时报问了中国债务风险的问题，路透社的林光耀问了这个总理经济也是经济工作的这个问题，联合早报问了周边外交，这个基本上都是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的， 也是跟他们身份符合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外媒呢，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能够怎么说呢，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哈。比如说我去年 在这个两会碰到一个印度的记者，那印度记者包括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西班牙的记者，你问他们，你说如果有机会你问总理一个问题的话，你会问什么？基本上你可以想到的，他要问中印关系，西班牙的记者就是问中国跟欧洲或者中国跟西班牙的这个关系。他基本上 他 的设问跟他的这个机构已经是紧密的相关了，所以国内的朋友，如果说你特别关心在反腐啊、政治体制改革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敏感的这个事件啊，当然外媒他有可能，如果这个跟他的这个机构的风向正好，比如说这件事情，这个敏感的事件正好发生在中美关系有关的领域，那美国记者有可能会去这么问。比如说我们现在回想来说，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事件，薄熙来事件里面因为牵涉到一个英国人，那么换言之，英国的记者有充分的冲动去问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点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对，马来西亚的记者，你就不能够期待他去问这样的问题，他并不负责。他其实他首要的这个目标的对象并不是中国的读者和观众。 我的意思说，如果今天问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媒体，大家肯定会聚焦在这个马航 的事情上 面。 CNN 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替马航、 啊、 已经替这个马来西亚记者把这个问题给问了。 是是是，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货真价实的这个外媒，但还有一些呢会被网友认为是假外媒。 你不发现现在这个外媒的普通话是说的越来越好？ 哎，这个普通话水平哈、啊、倒不一定能够识别。我觉得普通话水平倒不一定能够是区别真假外媒，不是说你普通话说得好的人就是假外媒。比如说这个刚才林光耀人家是华人，包括新加坡的这个记者，人家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驻中国的记者，但是他本身是华人，他能够说中文。包括那个 CNN 的那个 Jeremy Cruz， 他人家是本身有华裔的血统，而且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人家中文学的好是他自己本事好，对不对？你这个不能够， 刚才李克强总理不是都赞叹大家了吗？ 哎、是啊， 说你们的普通话讲的可真好、 但是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假外媒了，也不是说假外媒，就是大家会觉得他的成色不是那么的地道。很有这个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有了。当时来自澳大利亚的有一家哈、啊、叫做环球凯歌，我这家名字我还印象特别深， 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 对，它既有环球又有凯歌，所以呢，当时而且还是一位这个金发碧眼的一位美女记者站起来提问，所以说很招人眼球，而且他说了一口很地道的中文，大家就很留意，就查了一下这个环球凯歌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就发现这原来是这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澳大利亚收购的一家传媒公司， 它的总部是在澳洲墨尔本，但是它有一半的股权，超过一半的股权是北京持有的 啊，也就是说它是。其实他的老板是这个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 国营媒体、 国营媒体， 对 对，所以这个在网友呢，就很多人就把它称之为假外媒。这个不光是中国的这个网友这么说，连他们自己的同行澳大利亚同胞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内讧的问题。比如说今年的两会上就有，之前是环球凯歌的这个记者，又是这家被点到了之后的另外一家澳大利亚的媒体的这个记者忍不住了，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在那儿大喊说那是假外媒，我才是真外媒。 他说我是真外媒，不是冒牌货。然后全场一片这个欢腾啊。 其实这也是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了，在这个两会， 我先想说，在这个一千多号人里面，你可以知道第几排第几个人他是哪个社的记者，那这个还是真了不起的一件事。 啊、是、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是一个形式上的操作，有点像我们的离岸公司这样的性质，比如说一些 离岸公司， 对，比如说华侨在国外啊、这个当地开的中文的报社，那么他如果说要回国来采访两会的话呢，从资质上来说。不，尽管它的是中文的媒体，但是它是设立在外国的，所以说它理论上也是享受外媒的这个待遇。而且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有不少的这样的所谓的外媒记者，他们来两会基本上就是以与人合影作为主要的任务的，他们特别热衷于收藏于各个 你说外媒吗？ 我说的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好意思说它是假外媒，就是这个50%外媒吧，50%外媒的这些代表呢，这些记者呢，就是 不纯的， 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就是忙于和名人，哎，成龙大哥啊，或者说跟有名的政协委员啊，人大代表， 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哎，对，这个对于很多记者来说，特别是如果你动机不纯来到这里的话， 其实，在很多场合你也不能说动机不纯吧，它就是一就算是一个副产品，它也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 啊。这个两会的会场不提供酒水，真是可惜了。 但是真是在这个两会的外媒记者圈当中，大家一方面有一个很高的期待，比如说事实上外媒也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著名的温家宝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这个关于薄熙来的这个提问啊，就是由路透社还是法新社，反正是一家外媒的这个记者点出来的。那应该是路透社，对，路透社。这个当时我就问这个林光耀，我说你这个问题是布置好的吗？林光耀没有直接回答我哈， 他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 他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问的。 对，就是他不问，其他人也会问的。 对，那对，我觉得可以理解你从这种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媒他在两会的存在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包括官方来说，他也需要有外媒的存在来帮他回答一些他想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我看今年问了很多，比如说债务的问题、经济下行的问题、马航飞机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本身官方也有他的需要，他需要讲这些事情，不管是给你释放经济稳定的信号，还是给国民以信心，他都需要说。那么有他需要说的话，就需要有人去问他这个问题。 而且李克强他本来就是克强经济学，他着重在这个经济方面，所以很多外媒也会从这个方面去讲啊。7.5%这个数字的确在今年来看，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引发全世界敏感的一个数字了。 嗯哼，这个大家还是关注就是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李克强他刚才有一句话哈，说的还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实在的。再比如说回答债务危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个别情况其实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这个话没有说死啊，比如说债务的违约、地方债的这个风险，我不保证100%不会发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务实的工作态度，确实你也很难100%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李克强的这个原话是区域性的风险不会出现啊，这个也就是说，可能会出小问题，但是大问题应该是不会出现。 对，他一直在强调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政策上的一个把握，包括像这个宏观调控啊，他也是说到现在有更政府要落实到更多的创造性，包括那个 CNBC 问他的就是7.5%的，那你这个区域的最低的一个下限你能接受是多少呢？他也就说在保证个就业的基础上，他说了他是没有说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他给大家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就业，老百姓的就业是最最重要的。 对，所以这也是经济这个经济增速下限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哈，如果突破这个下限的话，恐怕就业就会出现问题。那另外的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港澳台的这个媒体，澳门的媒体已经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在总理记者会上出现过。香港跟台湾 应该有吧，没点到吧， 不是，是有在现场报道，但是在总理记者会上就是被点到，我印象中没有，我印象中没有澳门的记者被点到过。但是在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个记者是每年一定会有的，而且每年一定会各有一个。这个去年比如说这个去年凤凰卫视是有提问，然后去年台湾的媒体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联合报，今年呢换成了香港商报和这个台湾东森的这个提问，而且提问基本上你也都可以预见得到，一个就是问对港政策，一个就是问 两岸 的 政策，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套路在里面，可以这个变化的空间非常的小。还有一些外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所谓的假外媒、真外媒，可以提问的真外媒，还有是几乎是不能提问的真外媒，或者说还有一些真外媒，它 要分56种性别嘛？ 几乎是进不了场的。比如说我能够想到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水果报就进不去啊，台湾的对 拿不到邀请函， 台湾的也进不去。然后呢，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好像有。这反正从来没有被点到过，但是最近这两年也比较困难。我刚刚看到这个 BBC 的那位北京的这个记者，好像也是在他北京演播室里进行的一个播报，似乎也没有进到场内的这么一个权限。哎，所以说其实你看外媒里面也是分3-6-9等的，有这个身份不那么纯的，有纯的，还有纯的不能够提问的，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你马上看这个就是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记者会一结束，各大报纸不是要出头条或者是说最新消息吗？这个《生活日报》就说两会这个落幕，周永康案成为焦点， 成为一个没有因为没有人讲，所以说成为焦点。 但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就会说这个马航的空难，那这李克强是怎么样来回复的，或者是对于像 GDP 啊或其他的一些就是跟自己媒体相关的那些问题，他会把它做成头条了。 是，哎，的确有的时候说的内容自然是很重要，什么东西没有说，有的时候他可能 更加重要。好，这就是今天这个三 D 化新闻，咱们也是讲了两周的这个两会了，到今天为止终于算是全部完结了哈。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两会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完全的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大家去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他不一定要是全国的级别的这个政协委员或者说人大代表，可能只是你本地的一个区的或者你当地这个市乃至是省级的人大代表，大家不一定那么有机会啊经常这个参与投票，但是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大代表都在干什么，从舆论上来说对大家对这些代表对这些民意代表施加一点监督施加一点压力，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这个事情。好，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